红起点，天天有聊。今天先做广告啊，否则大家听着听着就都忘了。到最后，各位手机上你可以下载一个 APP， 这个 APP 叫蜻蜓 FM， 然后在里边搜索红起点，你把它收藏一下，就点那个心啊，就收藏了。这样你随时随地就能听，而且找起来也方便。我们的微博呢就叫红起点，每天呢都更新。微信的公众号是张红秀，是脱口秀的那个秀。你直接搜张红两个汉字也行啊，欢迎关注啊。那今天呢聊什么呢？来聊聊郭美美。郭美美终于被判了，被一个大家最不感兴趣的罪名给收拾了，叫开设赌场罪。9月10号的时候被北京市东城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罚金50000元。作家曾颖呢曾经写过一篇评论，叫郭美美一个注定为头条而生的女子。哎呀，这个让汪峰很羡慕啊。但是好像这回呢，郭美美呢上不了头条了，不止上不了人民日报的头条，上不了都市小报的头条，在人们的八卦心理中也上不了头条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次郭美美案的争论焦点变成了到底是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。你说这有啥意思？也不吸引眼球啊，有澳门赌王在呢，郭美美往哪儿摆啊？当然郭美美吸引眼球那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资本。人们对郭美美感兴趣的是什么呢？哎，有媒体的标题就是作女郭美美涉赌案开审。作为一个媒体人呢，我不会用这样的标题啊，但人家确实是抓住了重点，作女，还指责郭美美是床上捞金卖淫女、蛊惑女。其实这些香艳的活动呢，在这一次的庭审上那是一个字儿都没提，那和赌博案没关系吗？严肃点的媒体呢也只好对现场描写多下笔墨。比如这样的啊，8点刚过，郭美美乘坐的囚车从法院北门进入，在地下停车场内，从囚车上下来的郭美美身穿白色上衣、黑色阔腿长裤，她皮肤白皙，戴着眼镜，头发扎成一个马尾，下车后步伐匆忙，脚镣在快步行走中发出响声。你看写得多细致，尽量呢和人们感兴趣的点儿也能靠上。人们感兴趣的点到底在哪儿呢？归纳起来可能有这些：郭美美如何美、如何卖、如何引诱那些再贵要和她上床的人、郭美美的干爹是谁、那个大叔对郭美美又干了什么、郭美美干爹的权势如何了得啊？给了郭美美多少人民币或者美金、郭美美的生活如何土豪、如何开着豪车去遛狗。至于说开赌场玩赌钱，说说也行，但这个不是大餐，不是重点，大家没兴趣。我以为呢，这个渴望郭美美这些看点的人呢肯定也不少。郭美美是演员，有什么样的演员就有什么样的观众，他们关注郭美美那是因为自己没能得到，凭什么我辛辛苦苦却平平淡淡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随便活动活动就逍遥快活挥金如土，不公平。反过来说呢，有什么样的观众也会有什么样的演员，就好比有什么样的土壤那就会开什么样的花。媒体在琢磨这个观众的兴趣，那郭美美何尝不是呢？所以她也在努力做一个吸引观众眼球的好演员。你看啊，郭美美还算漂亮吧，虽然到不了这国色天香那地步啊，好在如今这个美瞳啊、动刀啊、肉毒素啊等等这些都稀松平常，再加上摄影技术日新月异，郭美美就离这天香也不远了。这只是基础的本钱，这还不够，还要造一个有权有势的神秘干爹出来，造一个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名头出来，造一个晒玛莎拉蒂、晒成柜子名牌包包的这个作女出来，让人们充分想象这里边的香艳和财富。这些还不够，还要让郎咸平同志采访一下哈、四处宣传进军娱乐圈来拍电影一下，指东打西，这些都是在基础本钱之外在做增值的功课，就是为了吸引你的眼球。有了增值，那男人看到的郭美美就不再只是女色，不只是一个姿色尚可的女孩，而是白富美，是女神，是权力、财富和舆论共同打造出来的一个神秘的尤物，血脉奋张啊。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的一晚上挣几十万。郭美美也一直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，他就说过，他说我真的不缺那些要包养我的人，还有很多人想不论花多少钱也要跟我睡一觉的。你看这已经不只是性交易了，还是一种对世道迷茫的意淫，再加上 网络推手，这么一推，这些功劳啊，这郭美美成就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增值的过程，是打造女神的过程。这种事儿呢，其实古已有之啊，女神早就有成功的案例了，像南齐啊有这个苏小小，大唐有薛涛，宋代有李师师，民初有小凤仙，那都是女神，都令男人们回味无穷啊。这么一对比呢，很多文艺青年肯定觉得郭美美配不上啊，人家那都是女大神呢，大女神呢，怎么能比呢？其实历史上啊，这些女神也都是沦落女子，现在呢叫性工作者，但后人大都忘了他们这个不大受尊重的这个身份。他们之所以不被后人看低，而且能流芳百世，那就是因为他们在自我增值上做足了功课。他们和郭美美的晒干爹炫财富这个不一样，那时候人们喜欢琴棋书画附庸风雅，于是女神们就浅吟低唱啊，都是才女。功课做足了以后，女神们性工作者的这个出身呢就被逆袭了。我曾经问过一个饱学之士，我说薛涛是谁，他回答说女诗人啊，哎，全然忘了他不够尊贵的这个出身。也不能怪这些饱学之士啊被洗脑了，看看康熙年间编撰的《全唐诗》啊，第803卷那就是薛涛的专卷，第804卷是另一位姐妹好姐妹鱼玄机的专卷，而且还远不止这些。美女呢总有人老珠黄的时候，但是诗歌是灿烂的，的确比炫富来得高雅。薛涛诗词功夫了得，这就是他骄傲的资本。薛涛死后为他做墓志铭的是谁？是西川节度使段文昌。再说个京剧啊，京剧《玉堂春》里边苏三那最初也是性工作者，但是靠文化底子给自己增值了。那年代能亲吻芳泽的那都是达官贵人、名流公子、木刻学士啊，大家都喜欢文化产业，苏三当然也就身价不菲。据说有名流啊初次见苏三就花费了白银300两，后来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为他砸了多少？3.6万两。按今天计算，大概苏三的首次见面费是12万人民币，包年费每天是4万多。这么说不太厚道啊。正所谓诗歌变成银子，精神招来物质，前有榜样，后有来者。薛涛的诗，郭美美的神秘光环，那都是他们的增值的功课。两位谁更高尚，谁更低俗？真不能这么比，只是两人都顺应了自己的世道而已。薛涛能以诗词换银子，而郭美美明白，要是像薛涛那样拼诗词功课，那这年月真是脑残了。于是郭美美直接搂银子。郭美美没有道德束缚，大义凛然，她曾经引用过这样一段话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原创啊，她是这么说的，说好了遭人嫉妒，差了让人瞧不起，开放点人家说你骚，保守点人家说你装，忠厚的人说你傻，精明的人说你奸啊，冷淡了大家伙说你傲，热情了群众说你浪，走在前头挨闷棍，走在后头全没份儿啊，总之就算你再好也会有人从你身上挑刺儿，这就是现实，所以只要自己活得潇洒开心就好，管他们那么多。说实话啊，这也不像是他原创啊，单纯这几句我还是蛮认同的。那到了今天呢，郭美美开不了心了，他再也上不了头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过这些日子的人肉啊，郭美美的神秘感没了，他的干爹呢成色不足，他的增值的货色也被打回了原形，连罪名都没那么八卦了，郭美美已经彻底的贬值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再说一遍啊，重要的事说两遍了啊，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，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收听我的节目了。微博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干脆直接点吧，你就直接搜汉字张红两个字啊，欢迎各位的关注。红起点明天接着聊。